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各位听众朋友，这是本台2019年新创栏目《北冥非常时》。我是这个栏目的原创人和主持人北冥。上次这个节目《欢乐颂》，我为您介绍了贝多芬200年经久不衰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欢乐颂》，遍及世界，无分阶级、种族、敌我的巨大的影响，还有《欢乐颂》这首乐曲即已产生的《欢乐颂》诗歌的诞生及其相关的信息。这一集呢，我要为您介绍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这个乐曲的诞生，我们要了解贝九产生的现实背景，我还要跟您一起简要的欣赏这首伟大乐曲的精华部分。诗作《欢乐颂》发表时是1786年，作者席勒27岁，贝多芬16岁。没有信息显示少年贝多芬在当时就受到席勒诗歌的感染，虽然贝多芬8岁时就在科隆登台演出，11岁就成为剧院乐队的演奏员，13岁就成了管风琴师，但16岁的贝多芬，他的社会意识、独立音乐意识和风格尚未形成，要到次年17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才进入他的视野，要到22岁，他抵达维也纳，跟著名的音乐家海顿学习音乐，他的浪漫主义音乐个性才被激活，要到23岁，他才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感受席勒的热情，拥抱席勒的欢乐，成为席勒的精神知己。也正是在那一年，23岁的贝多芬立志要把席勒的《欢乐颂》变成一个盛大音乐作品的结局。一个伟大与一个平庸相遇，伟大的依然伟大，平庸的依然平庸。一个伟大和另一个伟大相遇，两个伟大将变成辉煌。这就是作曲家贝多芬和诗人席勒相遇的结果。不过，一首伟大的诗歌要成为人类音乐的瑰宝和文化遗产，还要经过时间的洗磨。多年之后，贝多芬终于如愿以偿，把《欢乐颂》纳入了他的交响乐。确切地说，从起念到完成这部交响乐，贝多芬用了21年。作为贝多芬以后时代出生的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这首乐曲经过了太多的踌躇和犹豫，而这些犹豫和踌躇很可能导致贝九不是今天的模样。交响乐不是歌剧，要在一部交响乐中加入人声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当时的作曲家们在交响乐中习惯用器乐表达情感。贝多芬说，当我看见乐丝的时候，我总是听见器乐的声音，而从未听见人声。贝多芬曾经在古典主义音乐中开启了浪漫主义音乐风格，让个性率领音乐，让音乐走出宫廷。这一次，贝多芬再度服从情感表达的需要，让人声托举伟大的词语走进交响乐，而且让歌唱成为交响乐的终结。不过，直到1923年7月紧张的创作过程当中，贝多芬依然自问，以人声合唱作为交响乐的结尾，这种标新立异是否合适？即便是首演而且成功之后，贝多芬依然没有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这种思路。这个踌躇说明，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终曲很有可能不是今天人声大合唱的模样，很有可能诸如历史上诸多的交响乐一样，以一以贯之的器乐结尾。幸亏不是这样。作为后世的听众，我们不仅是幸运的，我们简直是死里逃生。 因为直到最后一刻，贝多芬也不曾放弃把《欢乐颂》放进他的第十或第十一交响乐，而不是第九交响乐中的想法。在第九交响乐演出成功之后，纠缠他的各种疾病使他更加心力憔悴，以至于他无力完成第十交响乐，就与世长辞了。第九交响乐不期然成为这位伟大作曲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作品。如果贝多芬改了主意，决意延迟《欢乐颂》的创作，那么这部伟大的乐曲就被贝多芬直接带到他的上帝那儿去，跟人类没什么关系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贝多芬终曲大合唱的背景。撰写《贝多芬传》的著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对贝多芬一生的概括，可以看作是对这位作曲家第九交响乐终曲大合唱的解读。他是这样写的：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响声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昏降临，雷雨也随着酝酿，暴蓄着闪电，把黑夜染成乌云，夹带着大风雨。突然，当疯狂宇宙之际，黑暗裂了缝隙，夜在天空中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听众朋友，罗曼·罗兰这里所说的白日的清明在黑暗和压迫之后到来，这就是终曲大合唱《欢乐颂》的背景。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大合唱《欢乐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第四乐章引入《欢乐颂》的主题，这个主题由大提琴从遥远的地方悄然带入，由朦胧渐渐清晰，继而传染给沉着坚定的中提琴，主题更加明确而清晰。接着，明亮的小提琴弦乐加入了进来，欢乐一步一步抓住了生命，最终全体弦乐、管乐、打击乐奔张开合，欢乐骤然形成江河奔涌之势。进行曲的速度，浩浩荡荡的军队，升华与变奏的伸展，庆典的气氛，然后是突如其来的静谧。神秘的人声出现了，在男中音领唱、男女中高音四部重唱之后，正式加入了人声全体大合唱。这段合唱是贝九终曲大合唱中脍炙人口、传遍全球的经典，也是席勒《欢乐颂》诗词中的精华部分。欢乐女神，圣洁美丽，你的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四海之内皆成兄弟。征战的欢乐之后，是对苍穹的仰望，是感恩的祈祷。 盛宴开始了。欢乐的高潮到来了。热烈的歌唱，急促的节奏，呼喊的声音，沸腾的乐章，全速的奔跑，如醉如痴的激情。整个人类向苍穹张开臂膀，全身心冲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拥抱在怀里。罗曼·罗兰说，没有什么胜利可以和这场胜利相比。是的，听众朋友，贝多芬的热情无休无止，足以烧毁整个平庸冷漠的世界。他把与生俱来的灵魂深处的热情全部倾注在了终曲大合唱的乐章中，所以这首乐曲其形制宏阔而气势磅礴，旋律真力弥漫而灿烂辉煌，风格神圣而超越世俗的苦难，境界高远而直抵魂魄与精神。贝九欢乐颂在维也纳大厅的首场演出以雷霆万钧之力收视，片刻观众席上爆发了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反应可用狂热二字形容。人们被乐曲所表达的不可一世的英雄主义所征服，双耳失聪的贝多芬依然背对观众，沉浸在自己音乐的余波中，对全场的沸腾毫无觉察，直到独唱演员卡罗琳娜·温格将他扶转身来。面对失聪的作曲家和指挥家，人们更加狂热地拥抱、鼓掌、哭喊，骚动渐起，场面含有暴动的性质，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那一次，贝多芬在德国音乐史上创下了谢幕五次的记录。而在德国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即便是皇族出场，鼓掌礼习惯上也仅止于三次。维也纳浮华轻佻的世俗之风一直让贝多芬颓丧不已，原准备到伦敦去演奏第九交响曲的贝多芬，此刻不期然受到观众狂热反应的震动。他用自己的作品冲破了古典音乐格式化的八股，他开拓了音乐超群脱俗之风，他创造了一大批伟大的观众。可他虚弱的身体承受不住这巨大的信任，他失去了知觉，他是被抬离音乐厅的。在住所，他合衣而卧，不饮不食，沉浸在无边黑暗之后的胜利的欢乐中，直到次日早晨。那一年是1824年，三年之后，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撒手人寰。这是《北冥非常时》《欢乐颂》的第二部分，踌躇终生的伟大创举，酝酿21年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诞生及其音乐特色。如我在上一集所告诉您的，《欢乐颂》被地球上的人类联合政府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正式纳入了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的宝库，成为这一次人类文明的音乐典范和瑰宝， 期待以此获得宇宙间其他生命的青睐和认同。可是听众朋友，音乐是声音的艺术，不演奏就等于是一堆纸上的线谱。那么《欢乐颂》这个人类音乐作品，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一次演出是在哪里呢？是什么时候呢？是怎么演出的呢？演出有什么效果呢？各位听众朋友，下一次的北冥非常时，北冥就要针对这些问题为您介绍一次人类音乐史上和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您将会看到欢乐颂是如何与自由结盟，成为人类尊严的和声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世界自由中心，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这个栏目北冥非常时的原创人和主持人北冥，北方的北，明天的明。北冥谢谢您这次收听，我们下次北冥非常时再会。